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呢是4月7号，明天是4月8号，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我们的节目呀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珍稀动物。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也是一位专业人士，他呢是来自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家高原。你好好，高原。 听众朋友们好，刘莎你好。 现在国际上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珍稀动物灭绝的问题，所以高原在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什么是珍稀动物，为什么会有明天啊4月8号这样的一个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呢？ 好的，没问题。那其实呢，说到珍稀动物呀，大家并不陌生，从字面上呢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那么珍稀啊，濒危一般指的都是在自然界当中呢相对非常少的，而且呢是很名贵的动物。那么为什么会有国际濒危动物保护日呢？是因为现在由于环境的改变还有一些变化，那么社会各界以及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关于濒危动物的灭绝问题，因此国际上呢将每年的4月8日就定为了国际濒危动物保护日。 哎，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濒危动物保护啊是一个全球的共同的任务，因为全球都有人类在生存。那么我们人类呢，不管是因为工业活动也好，农业活动也好，或者说为了我们人类的居住啊，肯定会侵占野生动物它们原本的家园。那么当我们侵占了它们的家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要想着啊，我们人类应该更多的做一些工作保护它们，让它们能够长久的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能够少侵占一些它们的家园，那才是我们最应该或者说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没错，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跟野生动物包括濒危动物栖息地相互争抢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类要发展，那么野生动物呢也需要生存的空间。那么在野生动物受到濒危这个问题爆发的时候，我们最多看到的就是因为栖息地的破碎化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导致了这些种种问题的出现。 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过多的说啊，这野生动物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好处，我们重点的就要关注啊这些野生动物它们目前的一些生存状态，还有我们人类应该去为它们做点什么。刚才呢已经谈到了啊，少有的珍贵的动物叫做珍稀动物，那在中国都有哪些国宝级的珍稀动物呢？高原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常识吧。 好的，没问题。其实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珍稀动物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古朴的国宝大熊猫啊，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还有呢就是仰鼻蓝面，就是它鼻子往天上长啊，仰鼻，然后面部是蓝色的金丝猴。还有呢被誉为东方之珠的朱鹮，非常漂亮美丽的朱鹮。以及像高原神鸟黑颈鹤呀，扬子鳄呀，包括最近我们关注度很高的像雪豹像兔狲，像一些本土的动物都是非常濒危的。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其实珍稀动物还是很多的，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珍稀动物呢？高原，接下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动物主角吧。 好，今天我们要谈两个动物大明星，一个呢是非常巨大的犀牛，而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似曾相识但又不太了解的穿山甲。 哎，刚才说到了这两种动物啊，也和最近的一些事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先来说一说刚才说到那个犀牛啊，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北白犀前一段时间去世了。那么说到了穿山甲，每年的二月的第三个周六都是世界穿山甲日，所以这二三月份啊，有两种动物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说一下详细情况吧。北白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高原， 好的，其实这个消息呢，对于爱护动物的人来说呢，是非常伤心的一个消息。那么就在今年的三月十九日，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的北白犀苏丹去世了。那么其实苏丹呢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人都关注它。苏丹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一头雄性的北白犀，那这个物种的死亡就宣告着这个物种可能彻底的就离开了我们人类。 高原刚才说到的啊，是唯一的一只雄性的北白犀已经离开我们了。刚才特别说到的雄性，就意味着是不是除了这一只雄性的以外，是不是还有雌性的北白犀存在呢？ 是的。那么我们去世的是一头雄性的北白犀苏丹，那么还有两头呢是雌性的，一头呢是苏丹的女儿，他的女儿叫做纳金，那么还有一头呢是他的外孙女儿叫法图，还剩下两头雌性的。 但是因为只有雌性没有雄性了，包括他们本身也是非常近的啊，这样的一种亲缘关系，所以北白犀想要恢复这个物种目前看很难很难，几乎是没有可能了。 对，几乎是没有可能了，因为它的雄性没有了，只有雌性是无法繁殖的。 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主角之一啊是北白犀。很多朋友啊一谈到北白犀，可能首先要想的这不就是犀牛吗？那这种犀牛为什么已经走向灭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犀牛呢？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北白犀呢，还是有很多的点想和大家来分享交流的。 嗯，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名字叫做北白犀，北白犀，我并没有说北白犀牛。 我觉得应该叫北白犀牛。 可能像大家呀，一直去动物园或者说看一些动物的书，都认为这个是犀牛，犀牛。 嗯，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尤其是在博物馆工作或者从事相关动物科普工作的这些同仁们吧，是不太赞同大家管这个物种叫犀牛的。 那它应该叫什么？ 应该就叫一个犀，比如说白犀、黑犀、印度犀。那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叫犀牛呢？ 嗯， 因为我们讲啊，这个牛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嗯， 这个牛呢，它的脚趾上面有两个脚趾，它是偶数的，所以说它是一种偶蹄动物。那么我们说的犀啊，我还有一些像墨啊，像马，它们的这个前肢都是一个脚趾头，是奇数的。所以它们是肌蹄类动物，所以在整个动物分类上来讲，它们的距离是很远的。一类是偶蹄类牛、猪、鹿，一类呢是肌蹄类的马、墨、犀。这个犀指的就是咱们原来说那个犀牛，所以在专业一点讲呢，我们就是倡导大家不要再叫犀牛了，我们就叫犀。 看来叫犀马比较犀牛合适。 就稍微比马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会叫做北白犀、南白犀、黑犀啊。一会儿呢会详细介绍一下犀牛的分类。 高原在这儿先提一个问题啊，前面我们谈到的是最后一只雄性的北白犀已经去世了，那么北白犀肯定是珍稀动物，那其他的这些不同种类的犀牛，它们是珍稀动物吗？还是说只有北白犀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种类的犀牛，我又叫犀牛了，犀马， 叫犀吧， 叫犀，还是只有其中的一部分犀是珍稀动物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因为看起来犀白犀、黑犀都是个头很大的、很威武的，但实际上呢，它们现在这个类群都面临着濒危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说到犀类呢，我们在世界上一共有六种犀，分别是北白犀、南白犀、黑犀、印度犀，那么印度犀也叫做大独角犀，还有爪哇犀也叫小独角犀，还有苏门答腊犀。那么就这五种犀类动物都是非常非常濒危的，而且数量是非常少的。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种动物，也就是 目前在这地球上全部啊存活的犀牛种类其实都是珍稀动物。那相比较于北白犀来说啊，其他的这几种犀牛它们目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现存的数量有多少呢？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北白犀已经非常少了，只有两只了。那么剩下的南白犀呢，虽然数量很多，就是有一些吧，不能说很多，野生的种群呢也是在20000左右。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像印度尼西亚这边的爪哇犀、印度犀和苏门答腊犀就更少更少了，所以整体的数量都是不乐观的。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啊，北白犀已经基本上走向灭亡了，因为现在只剩下一个时间的问题了，他们不太可能再有新的后代繁衍了。那么在动物界，其实大家知道一个名词叫杂交，或者说呢是通过比较相近的一些物种呢繁殖出下一代。虽然北白犀目前已经没有雄性的了，但是你看南白犀是不是还有雄性的呢？像黑犀啊，像这些印度犀啊、苏门答腊犀等等，是不是还有雄性呢？如果这些雄性的犀和北白犀的雌性去繁殖，有没有可能生出来新的下一代的北白犀，让这个物种不至于走向灭绝呢？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希望能够延续它的这个后代。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动物和动物之间，尤其是物种和物种之间是有严格的生殖隔离的，就是一个物种和一个物种之间是不可以繁殖出后代的。所以我们说像之前提到的苏门答腊犀、爪哇犀、印度犀和黑犀都是不可能跟北白犀进行繁殖的。那么出现了一个，那南白犀行不行？其实呀，我们追溯过来一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白犀就是一个物种，它也叫方唇犀，就是因为它的嘴唇看起来方方的，所以叫方唇犀。那么黑犀呢，是嘴巴尖尖的像小钩一样的，所以叫尖吻犀。那么原来呀，我们认为这个北白犀和南白犀没分开，是一种，就是白犀，也叫方唇犀，因为它的嘴巴呢方方的，吃地下的草很方便。那么黑犀呢，嘴巴是尖尖的，所以也叫尖吻犀。但是呀，其实在2010年4月的时候，世界哺乳动物分类的大师就已经发现它们之间呢是有细微差别的了。科学家呢通过头骨、牙齿以及外部的形态以及基因和分子化石等多方面的证据，支持北白犀和南白犀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而且呢，它们的分化时间至少已经有100万年了，也就是说在100万年前这两个物种就分道扬镳了，成为了不同的两个物种，一个是北白犀，一个是南白犀。既然它们已经分道扬镳，成为了独立的物种，所以物种和物种之间是不能杂交的，所以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破灭了。 刚才呀，高原你谈到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清楚，但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普通人说是不是北白犀和南白犀能够养育出下一代。因为在动物园其实就有朋友发现啊，狮子和老虎这两种也是不同的动物，但是确实有狮虎或者是虎狮出生了。 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存在的机会不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不要忘记这是在动物园里，在自然界当中，由于自然的隔离、地理的隔离以及物种的隔离，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安排了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的专题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下珍贵的动物。刚才说到的是北白犀，那么最后一只雄性的北白犀已经在3月19号离开我们了。长期以来，大家都为这个物种的延续而担忧，现在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那么时间足够长，当最后两只雌性的北白犀消失之后，这地球上就没有北白犀了。那我们下面呢，请高原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除了北白犀以外啊，另外的五种不同的犀类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划分？除了前面说到的一点啊，样貌上不一样，其实可能他们生活习性啊，他们等等的一些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其他的几种犀牛。那么同样呢生活在非洲的呢还有一种叫做黑犀。那么这个黑犀啊，从这个名字上分析，是不是全都黑色的呢？也不是，只是这个皮肤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那么黑犀呢，刚才我有提到一点，它的嘴部跟白犀是不一样的。白犀呢是方唇犀、方吻犀，这个嘴巴看起来是方形的，而这个黑犀呢，它的嘴巴是带一个小钩状的、尖尖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是因为它们吃的植物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那种方唇犀，就是白犀，那么它跟那个割草机一样，突突突突突，它顺着地皮去吃啊，所以它更喜欢吃的是一些草根儿啊，一些草的中下部，它推土机过去一拱土就吃到了。而这个黑犀呢，比较挑剔，可能比较傲娇一点，它只拿这个尖尖的小嘴啊去薅这个草尖儿吃，可能更有营养、更新鲜啊，所以这是黑犀的特点，它也叫做尖吻犀。那么不仅如此，这个黑犀呢数量也是要比白犀更少的，而且呢，据动物园的饲养专家、饲养员曾分享过，可能这个黑犀的性格可能更孤僻一些，或者说更脾气大一些，是不容易饲养的。所以现在我们动物园中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白犀。北京动物园曾经有饲养过黑犀，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黑犀和白犀的区别，主要看他们的这个嘴唇，一个呢是吃比较靠下的植物的，另外一个呢是吃比较尖一点的植物。那接下来又问一个问题了啊，体型上是不是也是白犀要比黑犀大得多？ 不是很多。就是相对来讲可能白犀大一点，黑犀稍微小一点点。 因为我在考虑他们吃东西的方式，那底下肯定多，你上面吃尖儿，这要是特别大的犀牛很难吃饱啊，他每天要吃饭得吃多长时间？ 所以他会不停的吃东西。而且这个犀牛脾气也很大。一般的犀牛呢，他们的这个视觉是不太发达的，但是他们的嗅觉和听觉都非常发达。所以有好多的这个朋友看到犀牛发脾气的时候，他敢跟这个非洲象干仗。所以我们说非洲五大兽里面就包括这种黑犀、白犀，我们还是要小心它们，很厉害的。 哎，说到了它们脾气不好、力气大，很能够和别的动物打架，但是它们却和一种鸟叫犀鸟的这样的一种鸟类和谐相处，这是很多朋友啊在小的时候或者是看到犀牛的时候我们接受的一个知识，真的是有这种犀鸟和犀牛这么和谐相处，而且是和所有的犀牛都和谐相处，还是说只和某几类犀牛和谐相处吗？ 我们管这种小鸟叫犀牛鸟。 犀牛鸟、 对，那个犀牛鸟呢，它们其实跟犀牛是好朋友，因为犀牛的皮是非常非常厚的，而且呢中间的褶很深，所以一般呢这种情况下会容易寄生一些寄生虫在它身上啊、所以呢这些犀牛鸟就会用它们尖尖的小嘴把这些虫子从皮肤里面抠出来啊、作为这个犀牛的外科保健医生这样的一个角色，帮它去治疗一些皮肤的疾病，所以在野外能够看到犀牛鸟和犀牛是相互帮助这样生活的。 哦，因为它把它的虫子去除了以后，犀牛就舒服了，所以它也不会对这种小鸟啊有不友好的态度，它也不想自己整天身上都是虫子那么难受。 对，它去了虫，鸟儿有了饭，吃了一个肚歪，所以他们俩都挺开心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犀牛的种类，说到了北白犀、南白犀，也说到了黑犀，另外还有三种犀牛，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它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种犀，包括北白犀、南白犀和黑犀呢，是生活在遥远的非洲的。而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三种，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是生活在我们亚洲的。那其实呀，这三种犀牛曾经在中国都是有分布的。 这三种犀牛在中国都曾经有分布。 对，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生存环境的变化，我们中国本土已经看不到犀牛了。 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感觉啊，犀应该是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那刚才谈到的，不管是印度犀也好，还是爪哇犀，还是苏门答腊犀，那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在比较热的地方。中国的这个境内有这么热的地方，能供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吗？就算是曾经或者说历史情况下会有吗？ 嗯，是有的，在历史这个记载上面，我国南方地区都是有犀牛的。 哦、 那么最南边，尤其是西双版纳在那样的热带雨林当中也是有犀牛存在过的。那么不仅呢有一些文献的记载，包括在一些文物上面，我们也可以找到犀牛的影子。比如说在国家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犀牛的一个尊。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国家博物馆，看到这个犀牛尊，那么这个外形呢就是典型的苏门答腊犀。那么还有一些喝酒的器物上面呀，或者一些文物上面啊，也都是有犀牛的影子的。所以说其实在中国之前是有犀牛的，但是中国的犀牛毕竟是灭绝了。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中国的犀牛灭绝了，但是这亚洲还是有这样的三种犀牛的。我们来了解这三种犀牛的一个详细情况，它们的生活习性啊，它们的这个个头啊、体型啊等等的一些内容。 嗯，好的，我们先说印度犀和爪哇犀。那其实这两种犀牛呢，它们的体型相差的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们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它们的皮肤呢都是一块一块分大块的，像穿了一个铠甲在身上一面，所以它们有点像穿着铠甲的武士。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无论是印度犀还是爪哇犀，它们都是独角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们的前面只有一个犀牛角， 有两个角的只有北白犀、南白犀和黑犀，是吗？ 还有苏门答腊犀。苏门答腊犀有个俗名叫做亚洲的双角犀。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些是长两个角的，在额部有两个， 一上一， 对，一个上面大一点，下面小一点。而刚才我说过的印度犀和爪哇犀是只有一个角的，这个是它们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这个体型虽然没有这个白犀这么大，但是也是非常大的一种食草动物了。所以这是我介绍到的印度犀和爪哇犀。我们再来说一说苏门答腊犀。苏门答腊犀呢是所有犀牛家族中体型最小的。那么它很小，它生活在这个密林当中。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浑身有毛。我们想象一下，不管是北白犀、南白犀、黑犀，还是印度犀、爪哇犀，都是厚厚的皮，就是光秃秃的，像铠甲一样的厚皮。但是呢，我们的苏门答腊犀，它上面是有褐色的，有点发土褐色那种毛，长毛的。 这种犀牛如果在泥里滚一次的话，那挺痛苦的。 对，然后它们很特别，它们是唯一长毛的犀牛，那么也是在所有的这五种犀当中最为原始的一种，它既是最小的，也是最原始的。 前面呀，我们了解过犀牛的一些情况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主题，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我们该如何保护犀牛呢？ 其实说到保护犀牛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首先第一件事，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因为我们说犀牛面对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盗猎，那么人类呢会去夺取犀牛角来做文玩，或者做一些礼品来赠送。那么我们想保护犀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购买犀角制品，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当然呢，还可以通过保护环境、保护栖地，进一步的去保护犀牛。那么说到这个犀角，我们再来说回到当时的苏丹。苏丹呢，其实算是自然死亡，它并没有重大疾病，但是呢，它的皮肤有一些溃烂了。那么这个病情呢，也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决定把它进行安乐死。那么安乐死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苏丹的犀角已经是被割过的了，而是保护区人员害怕盗猎者惦记，就把它提前把它割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丹还是其他死去的犀牛，他们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因为我们的私欲而购买本来应该属于他们身上的器官。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专题节目，邀请专业朋友高原和大家聊一聊这些珍稀的动物。在之后呢，我们要谈一谈穿山甲。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高原，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了二月的第三个周六是世界穿山甲日，关于这样的一个日子的由来啊，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好的，那世界穿山甲日呢是由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发起的，它主要发起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穿山甲呢所处的这种困境，而且同时呢希望采取一些措施能够停止世界范围内对穿山甲的捕杀。 设立世界穿山甲日啊，是呼吁大家保护穿山甲。那么现在穿山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现在呢穿山甲非常的情况不好，从亚洲到非洲，全世界呢有八种穿山甲都已经是濒临灭绝的状态。那其中呢中华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更是呢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定义为极度濒危，那么它的状态呢离灭绝就只差一步了。而且呢在美国还有相关的专家在美国濒危物种法案中将八种穿山甲全部列为濒危，而且呢国际爱护动物组织还参与了穿山甲的一些重要会议，希望全球关注全球保护。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世界穿山甲日的设立是希望全球关注全球保护。其实呢在前一段时间啊，关于走私穿山甲鳞片的事件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高原，你的工作其实跟穿山甲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啊，而且我也知道自然博物馆其实对穿山甲也特别的关注，长期以来都特别关注。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啊，是不是你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你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还有作为专业人士你们的一些看法？ 当时一个申报为进口空箱的集装箱中呢查获了穿山甲鳞片 11.9 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穿山甲的一个走私案件。那经过多月的办理呢已经将犯罪嫌疑人抓获，那么这批穿山甲鳞片呢经过专家的鉴定被鉴定为长尾穿山甲和树穿山甲，那么这两种穿山甲呢也是非常珍贵的物种，它们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一当中的。那么大家呢也可能不了解，像这样一只穿山甲的鳞片呢在一只身上只能取得 0.4 到 0.6 千克的鳞片，那么走私了 11.9 吨鳞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约有两三万只穿山甲遭遇了杀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穿山甲的鳞片被走私，也有这么多只的穿山甲遭遇杀害呢？其实要从穿山甲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开始说起。 好的，其实听众朋友们对穿山甲肯定不陌生，因为在很多儿时的记忆当中有一部动画片叫葫芦娃那么可爱的穿山甲呢就是救老爷爷的那个可爱的动物。 对， 那在生物学上呢穿山甲是鳞甲目穿山甲科的一属，那么它们的外形呢非常奇特，头骨呈管状，它们的吻部呢非常的尖长，而且呢穿山甲呢是没有牙齿的，它的舌头是非常非常长而且很发达的，而且啊穿山甲它们的爪子非常锋利很长，由于呢它们的爪子的特殊的结构使得它们呢非常擅长于去挖掘这种蚂蚁的洞穴来吃蚂蚁。那么穿山甲呢白天一般是不活动的，它们是典型的夜行生物，分布于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们国家呢就非常有著名的中华穿山甲，那么在一些的古籍当中呢也记载为林里，那么林里指的就是穿山甲。那么一般呢穿山甲是在傍晚的时候是最喜欢出来活动的，一边活动一边觅食。那根据它的特殊结构呢，穿山甲主要是以白蚁和蚂蚁为食的，而且呢据研究发现它们的食量还非常的大，一只成年的穿山甲呢如果吃饱的话，这个胃里面能够容纳一斤的白蚁。 哦，好能吃啊穿山甲。 对，所以呢穿山甲呢也被称为森林的卫士，因为它去捕食白蚁和蚂蚁来吃，那么对于整个生态平衡呢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呀穿山甲还是一个非常懂得母爱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那么幼崽出生以后呢，这个母亲穿山甲害怕它自己一个人走丢了，或者呢就是被食肉动物吃掉，往往呢在出动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小宝宝背在自己的后背上。那么有野生动物的学家呢曾经观察过，甚至有三只小幼崽嘛争先恐后的爬在妈妈的背上的有趣情景。 刚才呢通过高原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能够在脑海当中勾画出一种可爱的小动物 动物，这种小动物它是夜间啊比白天要活泼，然后它吃蚂蚁和白蚁，是森林的卫士。那么这又是一种啊非常有母爱的动物，因为刚才说到了有它的幼崽啊会爬到妈妈的背上啊，妈妈带着它到处的去行走，所以这样那种可爱的小动物它为什么遭受到这么大规模的杀害呢？ 哎呀，这个呢说来话长，那么主要它遭遇不测还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嗯， 那么一方面呢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野味儿，由于呢这个穿山甲它的本身的肉很多，所以呢它经常被捕捉作为野味儿来吃。而且捕捉它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穿山甲一旦遇到这个敌害，它并没有主动攻击人的行为，而是会缩成一团儿，就等于像把自己呢包成一个球一样，这样人们一抓也好抓它。所以第一个是野味儿，那么第二个呢就跟它的这个鳞甲有关了。那么呢据古书记载啊，这个穿山甲的这个鳞片是有一些药用价值的，比如说它可以通乳啊，甚至这个通筋活血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它的药用成分而大量捕捉穿山甲来用这个鳞片。 前面啊高原也特别说到了啊，现在有一些人非法捕捉穿山甲的一些原因，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要强调一下，穿山甲呢是我们国家的受保护的动物。那么这些人非法捕捉穿山甲的一些原因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高原， 其实呢说到这个捕先一个一个说吧，从那个捕野味儿开始说起。那么人们认为它的肉质鲜美，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我们说野味儿的代价可能会比它的口感会更加严重的多，因为我们说野生动物会携带大量的病菌，还有一些病毒，包括一些寄生虫，所以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吃野味儿，口感是非常其次的，那么你的生命安全可能会遭到很大的这种损害，这是第一。那么在关于它的药物成分呢，虽然呢在我们国家很长的历史记载这个穿山甲鳞片有一些治疗妇科的这些功能，但是呢也有一些科学家指出，对于穿山甲的这个化学成分，在生物角度上来看，它跟人类的头发和指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呢就即使这个甲片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治疗也是可以被替代的。所以呢有一些专家，尤其是搞中医药的专家呢，也曾经指出过，那么可能在2020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药典当中呢，将把这个穿山甲移除，不再作为药用来使用。所以呢我们这样来看呢，它也并没有那么强的药效，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 首先穿山甲的肉咱们先不说鲜美不鲜美啊，如果因为贪短暂的这种口腹之欲传染上比较严重的疾病，那是太不值当的。再来说到穿山甲的鳞片啊，首先它的药用功能刚才也谈到了，现在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争议，再有即便是它有这样的功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可以替代，所以去做这样的一些违法抓捕穿山甲的行为，可以说既不守法也不明智。 没错，而且穿山甲呢本身就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么非法的捕猎穿山甲是一定要遭受法律的制裁的。 穿山甲呀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正是因为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呢不理智，造成了现在穿山甲的数量越来越少。其实啊在这有一份数据啊，就谈到了穿山甲它以前的一个生存的状态，还有它现在的一个濒危的状况。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高原的解读。 那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呢，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国呢穿山甲的这个捕捉量还能达到17到18万只，就是非常多的一个数量了。但是呢到了80年代初期，穿山甲的种群呢就已经开始迅速的下降，而且呢是越演越烈的。那么此后的10年间减少了大约有80%。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穿山甲的种群呢就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在主要的栖息地已经出现了绝迹的状况，所以说在很多地方已经就见不到穿山甲了。 刚才我们谈到了穿山甲的生存状况啊是非常严峻的，首先呢种群的数量是越来越少，其次呢有一些地方已经见不到穿山甲了。那接下来啊就有一些关于生物学的问题想请教高原了， 一方面我们前面也谈到了有人在违法啊捕杀穿山甲，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和穿山甲的比如说它的栖息地受破坏，或者说它本身的一些繁殖的难度有关系呢？ 没错，像穿山甲呢，它本身它的栖息地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没有相应的这种生存的空间了。那么穿山甲呢，它同时也是一种胎生动物，它的这个繁殖非常的低，那么一年呢只能生一胎，就每次只能生一崽，而且呢他们现在由于种群的破碎，他们很难再进行繁殖工作了，所以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高原，我特别留心的听了一下你的介绍啊，不论是前面那些介绍也好，还是刚刚那些介绍关于穿山甲的一些数据啊，或者说它的一些统计，我的感觉是非常不完整的，非常碎片化的，远远低于我们对其他的很多动物的一些调查数据的收集。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本身的穿山甲的这个种群已经急剧的下降了，那么据有些科学家指出，我们中国野外已经看不到野生的穿山甲了，所以科学家呢无法对穿山甲这个物种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和保护。那么由于穿山甲繁殖比较困难，而且它的食物呢多半是活体的，像白蚁和蚂蚁，所以呢在我们中国的动物园内也很少能够成功繁殖和饲养穿山甲。那么就目前来看呢，只有台北动物园饲养有穿山甲，而且繁殖成功了，而其他地方呢没有人工圈养的穿山甲可以用来展示和研究。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就造成我们国家对于穿山甲的研究是非常无奈的停滞了，因为野外没有活体，然后呢我们的人工圈养又不成熟，所以很多的数据其实上是丢失和缺失的。 如果穿山甲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带来哪些的伤害呢？ 首先呢我们说生态系统有食物链的关系，那么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是有自然价值的。那如果穿山甲灭绝了，首先白蚁蚂蚁就很难受到控制，那么如果一旦这种发生了蚁灾和蚁害，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不仅有这种直接的食物链的关系，那么我们讲生物多样性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一个物种它不存在了，彻底灭绝了，它的这种生态灾难可能不仅仅是食物链方面的，而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了解。 刚才我们说到了穿山甲呢，它能够消灭白蚁，它是森林卫士，那么穿山甲在自然界当中的天敌有没有呢？ 穿山甲的天敌呢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像一些大型的猫科动物，像豺，像这种豹可能都会攻击到穿山甲。但是呢穿山甲它很聪明，它有鳞甲保护自己，一般呢它们会把这个身体蜷缩起来，那么面对那些食肉动物的尖牙利爪呢也无可奈何，所以呢它们经常呢是不害怕这种天敌的，但是它们最害怕的就是人类的捕捉。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聊一聊国际珍稀动物的保护。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穿山甲，而前面高原也说到了啊，穿山甲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敌人是人类。听到这一点的时候，特别的伤心，也特别的心疼穿山甲。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要跟大家谈到穿山甲呢是我们国家的保护动物，我们要去保护穿山甲。怎么去保护穿山甲呢？在这儿呢也请高原特别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好的，那首先呢保护穿山甲一定要做到就是不吃野味儿。我们如果在野外去游玩的时候，如果看到了这种穿山甲的野味制品，一定是不能购买的，因为吃野味还会带来自身的一些健康风险，比如说一些刚才提到过的像寄生虫啊、细菌啊、病毒啊，都可能感染咱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呢一定要做到不能去购买相关的制品，我们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通过多听广播呀，多去博物馆了解知识呀，来用自己的力量去宣传关于穿山甲的保护。这点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发挥很多作用的。 不仅呢我们不能去吃这个野味儿，其实呢在法律层面我们也是应该明确的。那么从1989年开始，我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当中呢就有穿山甲。那么穿山甲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大家如果去非法的捕猎穿山甲也一样会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据有关人士透露呢，我们国家可能在更新这个野保法名录的时候，穿山甲呢也有望变成一级保护的物种。 加强法律观念，不消费穿山甲产品是我们目前啊能够对穿山甲做到的最好的保护。刚才啊我们说到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话题虽然沉重，但是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穿山甲，保护穿山甲。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轻松的啊关于穿山甲的一些知识。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们国家穿山甲的一些现状，其实穿山甲不仅在中国有栖息地有生存，在全球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泛的一种动物，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其他情况。 好的，那全世界呢一共有八种穿山甲，在我们中国呢分布有四种穿山甲，分别是中华穿山甲、印度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和菲律宾穿山甲。那么在除了中国以外的非洲还生活着四种穿山甲，那么这两大类呢可以说是四种在地上生活，就在我们中国生活的四种在地上生活，还有四种呢它们习惯在树上生活。这四种在树上生活的呢都集中在非洲分布。那么像大穿山甲、南非穿山甲、还有树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它们都喜欢在树上生活，主要集中分布在非洲，这样就是一共八种穿山甲。 刚才我们说到了全球目前有八种穿山甲，分别呢是在亚洲和非洲不同的地方生活，而非洲的这样的四种穿山甲在树上生活，那是不是它们的习性啊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穿山甲是有很大区别的呢？ 没错，它们的体型呢要比我们国内的这个四种穿山甲都要大，而且呢尾巴要长，它们更利于在树上攀援，就在树上爬树来取食树上的蚂蚁。 说到了非洲和亚洲的动物啊，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个非洲象和亚洲象，这体型上有特别大的区别。前面我们说到的是穿山甲的生活习性啊，那么在外形上啊，不管是外貌也好，还是个大小也好，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首先呢，在非洲的穿山甲，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巨大，亚洲的稍微小一点，而且呢，非洲的穿山甲呢，它尾巴很长，能够把尾巴绕在树干上，而亚洲的穿山甲呢，一般尾巴都比较短，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说到了，在国内生活的那些穿山甲，它们呢特别有母爱，会背着好几个小宝宝啊去外面遛弯儿啊，找食物呀，或者是生活。那在非洲的穿山甲，它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友爱的行为呢？ 非洲也是有这样行为的，而且呢，这个八种穿山甲呀，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本领。比如说，大家会想到吗？穿山甲是会游泳的。 穿山甲会游泳吗？它都上了树了，它还要去游泳，它是要上天。 它特别厉害，它不仅是会游泳，而且呢还游得不错。那讲到这儿呢，还会有一个小故事，他们会利用水来帮助自己呢，来进行一些生存的这种很好的捕食行为。比如说呢，之前就听过野外的动物学家记载过，那么它很喜欢吃蚂蚁，那它除了主动进攻蚂蚁的蚁巢以外呢，它们还会呀，就是很聪明的把它们的这个鳞甲片都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呢，身体上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来吸引这个蚂蚁过来，那么这个气味就是臭味。那么蚂蚁呢会认为这个穿山甲是不是死掉了呀，那么平时都是你吃我们，这回蚂蚁开心了，那我该吃你了，那么就会有大群的那个蚂蚁呢爬到穿山甲的身上，以为它死了来吃它。但在这个时候呢，穿山甲很聪明，它会不动，等着这个甲片呢是微微张开的，等到呢好多蚂蚁都爬到它身上以后，爬进这个甲片以后，它突然之间啪一下把这个甲片呢就关上了。那么关上以后去哪儿呢？哎，穿山甲就会不着急的缓慢的一步一摇的走到水边，慢慢的呢游到水里面，到水里面以后呢再啪一下把这个鳞甲打开，那这个时候呀很多的蚂蚁它就会飘到水面上来。那么这样一来呢，穿山甲就会拿舌头轻轻的一捋，把这些蚂蚁都吃到自己嘴里面了。 前面啊我们也介绍过了，穿山甲啊它们呢是没有牙齿的，只有舌头，所以我其实对穿山甲的这个食物挺担心的。如果某一年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蚂蚁也没有了，白蚁也没有了，那穿山甲能不能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呢？或者说它们的食物如果在蚂蚁或者是白蚁极度匮乏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替代的这样的一些常规的食物呢？ 嗯，这一点确实是值得让人担忧的，因为通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呢，它们的主要食物就是活体的蚂蚁和白蚁。 嗯， 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圈养穿山甲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不能提供这样活的这样的昆虫来给它吃。所以在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的食物可以替代穿山甲的这样主要的饮食习惯。 高原，听了你前面的介绍啊，我由衷的发现穿山甲是一种很神奇的小动物啊。那这样的一类动物啊，它是怎样出现的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动植物其实它们原本都有一个同样的祖先，只不过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出现了演化和发展。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穿山甲，它们又经历了什么呢？ 哎呀，说到这个穿山甲的起源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在4000多万年前呢，穿山甲就已经身披铠甲了。那么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穿山甲呢，叫做始穿山甲，就是开始的始，叫做始穿山甲。它们生活在距今4000到5000万年前的欧洲地层当中，是发现了它非常典型的化石的。那么不仅呢有这个始穿山甲，那么在欧洲呢还曾经发现过一种吃蚂蚁的动物，和这个始穿山甲是很接近的，它的名字叫做欧洲的欧，叫做欧食蚁兽。那么这个欧食蚁兽呢，它的关系也和穿山甲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呢也可以判断它是穿山甲的一种近亲。所以呢在整个古生物演化的道路上，我们发现了这两种，一种叫做始穿山甲，一种叫做欧食蚁兽，它们可能跟穿山甲有一些亲缘关系。 按照生物进化的一般的常规的规律啊，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认为，你看穿山甲呢，它们浑身有鳞片，另外呢，它们呢还没有牙齿，只有舌头，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认为穿山甲应该原本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是这样的吗？如果从专业角度上去看，我们怎么去分析穿山甲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呢？ 首先呢，它肯定是哺乳动物类群当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但是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是最特化的，因为它的食物是相对特别的蚂蚁，所以它整个的口腔还有吻部还有长舌都是为了适应这种食物而专门演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既可以说它相对原始，又可以说它特别特化。 刚才说到的它是相对原始又特别特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自然界当中，穿山甲它们的生存状况也堪忧，因为它们的食物单一，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强的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么穿山甲为什么没有进化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动物啊？我并不是说好坏，每个动物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穿山甲好像它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包括自我的生存的能力也并不是特别强。 或许这个视角是我们人类看它不太好保护自己，但实际上在千万年的演化道路上，它恰恰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如果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它能够用坚硬的鳞片保护自己，能够用长舌头取食蚂蚁，其实呢，它们在演化的道路上可以算是成功者。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我国的珍稀动物，无论是今天我们谈到的北白犀还是穿山甲，请大家记住国际珍稀濒危动物保护日，请大家守护它们，让人类不孤单。 感谢北京自然博物馆专业人士高原的详细讲解。在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即将来临之际呢，和我们大家分享了珍稀动物的一些内容。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将继续播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